晚上大家跟大家来聊，不是本心，修法无益。这是在好几年前，我看经写的一个结果论，也就是一个心得。两年多前在台北上课讲经的时候，几乎都是以这20条为主轴。那一个佛教徒了哈，发菩提心以后，你还记得我们初皈依佛教都有那个三皈五戒的三皈依吗？皈依佛宝，皈依法宝，皈依圣宝，对不对？那皈依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嘛。那皈依法，法就是如来的正法眼藏。当然这里包括四圣第十二因缘，它也包括什么？包括六度万行、八万世间法门，还有正解空的妙智慧、三轮体空，一直到无生法忍，一直到海印三昧。那以一般世俗的说法，皈依法宝，一般你们认为说就是皈依释迦牟尼佛所讲的佛法，但世尊所讲的佛法里面有了义经跟不了义经两种，你一定要皈依了义经，才能了生脱死，也才能证极灭涅槃。你如果是皈依那一种所谓的方便法，也就是不了义经，那是一种方便法，但方便毕竟是肉与生昧，所以你如果真的是皈依所谓的生昧的方便法，那叫不究竟。所以什么是法宝？这里针对的法宝一定要住持在了义般若妙智慧的功德。那皈依生宝呢？这个生宝切记哈，是皈依生宝，不是皈依生。那生宝就是阿罗汉以上，也就是阿罗汉就是菩萨就是佛，佛也是生宝，因为在中小乘的说法，佛是大阿罗汉嘛，对不对？那菩萨呢？以正三昧，以正三昧，地上菩萨以正三昧，他当然呢，等同出家也是生宝。那四圣第十二因缘这种各爱慈亲的出家人，他一定要证极净涅槃，证肉尽通，他才叫什么生宝。所以一般就出皈依的时候叫皈依佛宝、皈依法宝、皈依生宝，这一点要切实记得，不是皈依一般的出家人，不是皈依一般的凡夫生。这种因地不争，果遭一趋，这一定要 很小心。但末法时代有没有住世的阿罗汉？有，照佛经讲有四位，当然更多了，有名字的有四位，其中一个就是宾陀鲁婆罗多尊者，永为众生福田，但他现在住持在哪里我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所以一般讲皈依僧宝，这个僧宝在末法时代几乎没有住世的阿罗汉呢，所以一般来说呢，你就是皈依什么？皈依当然是讲圣僧阿罗汉了，当然这是在你的心中所显扬等持的这种圣僧的功德，毕竟末法时代真实的阿罗汉大概也不好见到了，但重点呢不是皈依凡夫僧。那今天晚上来跟大家聊说20条不是本心修法无益，那这20条大概就是跟一个人信佛以后要如何在佛教里住持正法眼藏，然后呢叫一路内版门，那因地增果得的也是千金圆满，而不是因地不增果遭一趋。我们讲第一条，念经是为明智心，智心不明，念经就只是人天福田，虽是善事，就怕善因恶果报。很多人都喜欢念经，普门品啊、弥陀经啊、妙法莲华经啊，很多人呢念经拜忏早课晚课五供，或者是水路，或者是大悲忏，很多人都在念经拜忏，包括水路大法会这一些，对你们来讲呢叫功德无量，所以大家排队就买牌位缴现金了。那缴现金买牌位对你来讲，业障真的有消吗？福田真的有重吗？那大概只有你自己知道了，然后因为或许信者恒信呐，懂哦？信者恒信，但在真实的佛教来讲，以破我相的人，四大假合。六世四大非身，六世妄尘缘影非心。那请问四大假合什么叫我相？那既然我如梦如幻，那请问你念经拜忏是一谁在念，二所谓何事，然后三念完了以后你真的有所谓的消业障增福慧吗？那这种念经对你来说不能伴我因缘果，它确实是人天福田，但它对于究竟般若了义、了生脱死，甚至清净庄严正极灭涅槃的功德来讲，其实是不共业的。所以念经呢是为了 是为明字心，所以经是文字，是佛三大圣集结修行成就，永破最后一分两品生相无明以后，成佛证菩提。然后呢，依无缘大慈同体大悲，随顺因缘具足的时候，来开示给人天法界契机的有情人士、契机的众生、契机的四果圣人、契机的地前位地上菩萨、契机的法身大士来受用。哦，来听经闻法的时候，来猛然回心，哦，拿来证极境涅槃，乃至来证地上的三昧，一尘入正受，层层皆三昧，乃至来圆证无生法忍海印三昧。所以其实念经是什么？是礼赞如来三大圣齐节圆影佛性流入法身苦修成就的功德。所以念经除了用语音陀罗尼三昧来供养佛法僧三宝，同时来超度冤亲债主九贤七祖，同时更是为了庄严如来的法界与你等持的清净国土。所以念经一定要明自心，念经如果不明自心，那就是白纸黑字，那就是什么渐层跟什么生层。那这种白纸黑字渐层生层，你很虔诚的去念，很虔诚的去念，你在你的第六识里，你当然可以得到暂时的短暂的，也就是念经这段时间内比较容易自心一处，比较不会妄想，比较不会胡思乱想，也比较不会天马行空的来想一大堆有没有，甚至在这段时间你去造业障啊，或者去祸害别人。所以念经其实还有它什么持戒的意义，摄心的意义，至少这段时间你可以住持在布施人天法界供养佛法僧三宝，乃至在哪里，在持戒上安住，不会犯众生苗家。那念经的时候你可能很累，甚至生病或很饿或很热，所以你呢一定要把这部经看完念完，所以叫做什么坚忍住持，也就是忍住来比喻，懂哦？那一天一部经或者一天一品经，然后日日就是这样来住持，这叫精进。然后正念经的时候少了攀缘心，少了妄想心，叫自心一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禅定。那念经如果你真的能明自心，那当然就是般若了。所以其实念经是六度波罗蜜种子的功德，但现在呢末法时代念经是什么？念经是法会，念经是排位，念经是消灾，念经是种福田，念经是超度冤亲债主九贤七祖，念经已经跟明自心没有共业，念经已经在供养三宝佛法僧的功德里没有共业，念经呢只是从头到尾都是为自己而已，为自己的家人家族或为自己的所供业的众生，除此之外已经没有高大广博的无量心，已经没有虚空法界的无边心，已经没有遍山积满十方法界世出世间清净圆满的功德心。所以这一种发心叫做什么？念经回向给自己三生受福，这种叫福报，这种叫福德，这种不是功德，这样清楚哦？一定要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才是念经明自心的真实本意，要记得哦。所以经可以继续念，但不要只回向给自己，不要只回向给家庭家族，不要只回向给冤亲债主九贤七祖，要把念经真实的功德依经文而明自心，依念经的声音，念经的声音而熏于清净心，入于心熏于清净心。所以念经即是见性，听到自己念经的声音即是闻成清净正圆通，一切众生皆成佛。所以当你念经念出声来的时候，念经的念经两个字就是见性的清净，难道来听到自己念经的声音就是观心菩萨的耳根圆通章，闻成清净正圆通，一切众生皆成佛。这样念经懂意思了吗？记得哦， 念经不要只回向给自己，念经也不要去买一个牌位晾在那边，挂在那里，放在桌子上给佛菩萨看。那一种是谁？那一种是人，出家人搞出来的。我不能说对错，但我只能讲末法时代确实佛法是变质，已经离开如来住世，然后佛弟子清净法子念经本意的功德了。所以你如果是真实的佛教徒，在念经的法门上要确实用心的分别，才不会走错路哦。那我们聊第二个，看经。看经是为悟心佛，心佛不悟，看经就只是多闻无修，虽是善事，就怕狂慧见失惑。那什么是看经？刚有讲经是什么？经是法门，从哪里来？从佛口亲宣，如来亲口所讲，对不对？但佛口亲宣这个佛为什么讲得出来？因为佛从因地为众生出发菩提心，历经三大阿僧祇劫，延引佛性流入法身，这个一路内盘门的过程，舍生命供养无上清净菩提，乃至割爱慈亲，乃至呢临下水边苦修，乃至呢寒热中坚忍住持，乃至呢一层入正受理十度婆罗蜜，一直到圆正破圆品圣相无明，才成佛证菩提。所以经从哪里来？佛口勤宣讲出来的佛法，由弟子一字一字就把它写下来，然后透过祖师来翻译流传。所以经的本源是如来三大僧祇劫，延引佛性流入法身，一路内盘门苦修成就的三昧万德庄严。所以当你在看经的时候，一定要看佛从出发菩提心到成佛这一路内盘门的次第中，如何安住一心不退，如何发菩提心次心等持勇猛精进。然后呢要看佛在佛经里他如何讲自己的苦修，如何讲自己圆满的万德庄严。然后你看的时候，虽然你没有去做这种苦修，但你必须有感同身受的同理心；虽然你没有如来的法界万德庄严，但你必须有含藏，也就是密宗如胎藏界所讲含藏这一念菩提心，然后呢显扬成金刚界，也就是显扬成法界万德庄严的这一念高大广博圆满的清净心。所以当你看经的时候，你要以现前这一念正法难闻，中土难生，善知识难逢，那你呢以舍生命供养无上清净菩提，尽行受不空过的这一念真心来看经，来看祖师的心路历程，来看圣僧阿罗汉割爱慈亲到实证昧心定入尽通的过程，到看地前位菩萨如何精进实修六度万行八万四天法门，来看地上菩萨如何圆修三轮体空证性空法忍三昧，来看法身大士如何突破无明证无生法忍，乃至来看法身大士如何住持在院进修力波罗蜜，再来呢进修智波罗蜜，来成就法印地菩萨摩诃萨，来到直至永破最后一分圆品圣相无明，圆满三生圆证成佛。所以你看经的时候，切记要把如来五十说法次第看好，还要把佛三大僧祇劫一路内盘门勇猛精进永不退心的弘誓本愿，乃至呢舍生命供养无上清净菩提的这一念本愿真心，你感同身受的去受用、去住持、去看、去修、去悟、去解、去证，那你一生就能成办多劫功德了。这样清楚哦？所以出归佛教里面有一句话，智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就是告诉你一定要看经，懂哦？那师父以前在粉丝专业里也讲了好多次，看经其实经就是如来的五十说法，也就是初看经就是华严经华严时， 华严经看完以后呢，你再看四圣第十二因缘的阿含时，有四部阿含经，阿含经、长阿含经、杂阿含经、增阿含经，四部阿含经。这四部阿含经其实讲的就是什么？苦集昧道，苦集昧道啊，也就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过去心、无现在心、无未来心，也就是了三心、破四相，然后呢，断攀缘心，正寂静内盘，住持漏尽通，这样清楚哈、哦。好、哦，再来呢，再来就是方等时，方等两个字翻成中文就叫大圣，也就是大圣开始的佛法叫大圣始教，大圣始教。两部经为代表，就是《文摩诘经》跟《金光明经》。那再来进修的就是什么？大圣宗教，因为有始就有终嘛，也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这六百卷的《大般若经》，释迦牟尼佛住世49年，他花了22年来讲《大般若经》，可见呢，般若是佛法的精髓，般若是佛法来一。由众生，由中小圣如何成大圣，乃至由大圣进阶到最上佛圣的一个最关键的法门，妙智慧所在。所以《金刚经》《心经》一定要看。那《金刚经》呢，你不一定看得懂，你可以先去看什么经？你看《六祖坛经》来补充，也就是六祖慧能大师，他是以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而开悟，而解悟，而证悟。所以你可以先看六祖坛经，再来进阶心经与金刚经。那大概金刚经跟心经你看完了以后，六百卷的大般若经的主髓，你就已经呢，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够了，也就是尝了大海水的一汤匙的水，你就知道大海的水都是通通是咸味。所以你大概金刚经心经你看懂，真的看哦，真的看得懂，那大般若经其实就没什么问题。那大般若经看完以后呢，也就是般若时进阶的叫法华涅槃时，有好多部经为总持，那就是以妙法六根经为代表，以大般若涅槃经为代表，如来住持大般若涅槃三昧前，就以一日夜的时间讲了一部大般若经。然后这一部大般若经就把四圣谛、十二因缘、地前位的六度万行、八万四天法门、地上菩萨的一层入正受、层层皆三昧，到法身大士的无生法忍，到等妙觉的海印三昧，都把它总持圆满了。所以有一句话为代表，凡事有心都能成佛。所以看经是很重要，因为自归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外。你如果信佛不看经，你难免早晚会错用心，而且早晚会被外道渡之后啊，甚至你来信佛其实是来污染佛教，你不是来亲近佛教，也不是来护持佛教的，讲清楚哦，很重要的哦。再来法会，法会是传佛慈悲，慈悲呢不远，法会就只是自家求福，虽是善事，就怕生死又轮回。什么叫法会？就是呢，集合大众，包括出家众、在家众，然后一起念诵如来的经典，或者是诸佛的功德圣号，比如说什么万佛明经啊、千佛明经啊，如来的功德圣号，或者是如来所讲的经典，比如说《金刚经》，或者是像什么，像后来祖师所写的祖师。祖师所写的，比如说慈悲三昧水忏呐、梁王宝忏这一些。那这种法会所谓何事？法会的缘起，第一个什么？目连尊者呢，以神通看到他的母亲落在恶鬼道受苦，所以他在恒河边入定的时候，就以他的神通力化了很多饮食给他的母亲吃。但他的母亲一吃到他化出来的饮食，一入咽喉，马上化成火焰，把他母亲烧成灰，然后呢，夜风起又把他母亲吹回原形，然后他一次一次的化饮食要去来让他母亲受用，他母亲一接触到饮食，也一次一次被火焰烧成灰，也一次一次又被夜风呢吹成了人的形。所以目连尊者出定以后，掉着眼泪就去找释迦牟尼佛， 他就请问世尊如何度他的母亲离恶鬼道。世尊就开示目连尊者说，你演讲全国的高僧，然后呢奉送盂兰盆经。那目连尊者呢果然就真的请动所有的高僧，切记哦，那时的高僧都是大阿罗汉哈，都是阿罗汉。然后这些阿罗汉圣僧集结以后念诵盂兰盆经，目连尊者他的母亲呢就从恶鬼道往生到天上第二层天，倒立天宫去，倒立天，记得是天上第二层天。那那个场著名的法会是什么？也就是阿难陀他在来睡午觉，阿难在睡午觉，那梦到鬼王告诉他七天后要他的命，阿难就惊醒来，一样呢就去找世尊，跟世尊讲说，世尊我刚刚呢睡午觉做一个梦，梦到鬼王说七天后要我的命，请世尊教我延寿的方法。释迦牟尼佛就呢一样告诉阿难，你演讲全国的高僧奉送什么瑜伽咽口，瑜伽咽口，然后七天后阿难呢活下来没有走人。所以佛住世最出名的大概也是这两场法会而已。那这两场法会一个是谁？目连度他的母亲从恶鬼道到天上第二层天倒立天。那两场法会就是阿难呢为自己延寿，也因为这样，所以历代的祖师传承如来的大慈悲，也跟着奉送盂兰盆经跟什么，跟瑜伽咽口。那后来来到中国就加了一个什么水陆大法会，水陆大法会，这些都有典故，你如果从网络上去搜寻都可以找到这些故事的源头。那这些的法会来到中国，加上中国祖师一样传承诸佛菩萨的大慈悲，一样来以法会来度苦难众生，能离苦得乐。但后来呢，也因为呢教义跟教派，还有跟什么，跟道教的一种社会风俗的结合，所以法会流于什么？流于消灾解厄，流于超度，流于怎样解冤结、该完修。那这一点呢，有没有跟释迦牟尼佛最早期呢定出那两场法会有一点稍微的背离？以末法时代来讲，法会就是牌位，牌位就是金钱，金钱就是多少，多少大概就是呢看出你的身份，当然看出你的发心啊，不能讲说对错。但法会是为了什么？不是讲了吗？传承诸佛菩萨无远大智，同体大悲，以佛的功德，透过祖师，透过如来清净法子的奉送，然后以梵音清净来利益苦难众生，离苦得乐，离地狱道，来往生天上。前提有往生天上。但你有没有发现说，现在很多佛寺山头的法会，很多法师都告诉你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真能去西方吗？我如果说不能去，我会被你这些法师还有你们这些嘞佛弟子骂。我如果跟你说能去，小心谤我因缘果。梁武帝活着的时候，他的皇后慈氏死了以后，变成一只大蟒蛇来跟他托梦，说怎样？说拜托梁武帝能帮他超度，因为他是大蟒蛇，很痛苦。梁武帝醒了以后，就找宝智和尚。那宝智和尚呢，是十一面观音的应化身。宝智和尚呢，就集结全国的高僧，写的什么《梁皇宝忏》，然后演讲高僧为皇后慈氏念诵《梁皇宝忏》。七天后呢，皇后慈氏就在梁武帝的梦中感谢梁武帝，跟他说他已经脱离大蟒蛇身，要往生天上第二层天。大家看到第二层天倒立天宫。那诸位你想啊，十一面观音的宝智和尚带领全国的高僧来奉送梁皇宝忏，七天后就把皇后慈氏这一只大蟒蛇渡到天上第二层天。那佛住世是佛跟阿罗汉，那梁武帝的时代是十一面观音的应化身，那个是一个宝智和尚以外呢，还有一个谁？上慧富大士，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两大菩萨来到了法会七天，把皇后渡到天上第二层天。你们台湾的时候，所有的法师三斗都把你们祖先渡到极乐世界。哎，佛教徒啊，静下心来想一想，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是真的事实，还只是安你的心而已。你懂我在说什么就好，清楚哈、哦。所以即使法会是为了传承诸佛菩萨的无眼大慈、同体大悲，然后以来祖师出家法子的梵音来摄受地狱道的众生离苦得乐，来昧众生戒以恶鬼道还有来人道的这一些众生的业障，来增长这一些的福田，乃至来让天人甚至阿修罗听经闻法能法喜，如禅悦为始，法喜为乐，懂哦？但如果说念经的人每个都念到极乐世界去，那你现在干嘛修佛法，对不对？你就留一些钱给你小孩子嘛，等到你哪一天往生，你就求你小孩子，拜托你小孩子盯着你小孩子拿一些钱在佛寺里面去参加法会经念一念，你就到西方了。那你现在干嘛这么累的去修行呢？有没有道理？自己想，自己想，自己想。在那边讲第四个拜忏，拜忏是改往修来，往来不修。拜忏就只是唱诵跪拜，虽是善事，就怕旧业加新债。念经拜忏是同时的。哦、啊，念经呢，我们讲的是比如说《金刚经》《心经》，那拜忏就是刚讲两往宝忏、慈悲三昧水忏，哦，还有大悲忏、药师忏这一些。那什么叫忏？忏就是忏悔，忏过去，悔未来，也就是什么不初犯、不恶过，那不容易啊。我们又不是圣人，哪有可能不初犯，对不对？那犯了以后呢，说改就改，那跟一样不容易啊，对不对？所以虽然说忏悔，忏悔就是什么？忏过去，悔未来，哎，就是什么？哎，就是不初犯，不恶过，但是真的不容易。所以在出家中呢，农历十五的布萨里，布萨就是什么忏摩，也就是忏悔，一条一条念，一条一条念什么忏悔，也就是戒律了。你有没有犯？你如果有犯，就当众呢发成披露，或者对几个出家法师或比丘、比丘尼呢发成披露，或者对如来的金身瑞相发成披露，或者是对虚空法界发成披露，然后呢佛菩萨、佛法僧三宝就印证呢你业障尽除。那可见呢，连出家众有时候呢都一样要忏悔，甚至要对佛菩萨、对什么出家众，甚至对人间法界讲出忏悔的话。那可见呢，不初犯、不恶过不容易，对不对？所以拜忏其实是什么？改往修来，也就是把过去的不好的修成未来的善，也就是把什么恶心转成善心。那这只是基础的人天法、哦、真实的拜忏在哪里？改染成净，转染是成净心，也就是什么转善恶无忌的生命心，成清净本妙觉心，也就是菩提心，也就是如来藏，也就是你拜忏的同时就把染心呢清净，然后呢清净本妙觉心如来藏，如来藏就显扬，这才是真实的拜忏，懂哦？那这种拜忏的方法不容易，除非你经典真的摸得很通，否则拜忏还是一句话，就是一文解字把它念完，然后一心归命你，那么你就是这样一直唱一直唱，那对不对？总是虔诚啊，总是虔诚，必有感应，必有感应。但这落在哪里？落在人天善法，落在你的染世的善恶五记里，落在你第六意、第七莫那、第八阿赖耶识，它不是真实的如来藏。那这一种拜忏，刚讲了，它是善法，但不是真实的功德。真实的功德是什么？忏过去，悔未来，也就是忏一切的善恶无忌心，然后转成清净本妙觉心， 这才是真实的拜忏哦。再来见事，盖佛寺哦，台湾佛寺很多嘛，见事是无上功德，功德不舍，见事就只是群聚于山头，虽是善事，就怕修罗住魔宫。这句话很严格，但要警惕心，没有错。盖佛寺呢，庄严佛道场是很大的功德，但你没有发现说一块砖头200块，一个屋瓦200块，好像是什么？好像是买卖，买卖。所以这些落在哪里？落在我相未破，人相未破，难道呢？众生相、寿者相未破，然后那里你200块、10000块，为了什么？为了来报所得税减免，为了什么？为了消业障、重福田，为了以后下辈子能荣华富贵，这种叫有所求心。有所求心在佛家来讲是属于生灭法，是属于福报。小心福报有功德天、黑暗天的对应，对不对？所以呢，什么叫做无所求？哇，这一定要注意了，这一定要注意。所以很多佛事呢，先不讲说是国税局的问题，要你开个收据嘛，对不对？这一种真心，好，除此真心之外，对一个出家人不说，对个佛教的信徒来讲，当你盖了佛寺，你拿了什么收据？你呢捐了多少钱？然后你就呢在佛像金身面前念一大堆，求你个人怎样，求你夫妻彼此怎样，求你父母怎样，求你小孩子，求你个人家庭家族事业怎样，这没有错，因为毕竟是人天善法。但切记哦，这不是佛法，他因为真实的佛法是无所求的，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才是真实佛法。比如哦，弟子某某某以血汗结晶的金银财宝随顺因缘在此处与有缘的众生共同发清净心，来建过如来庄严的宫殿楼阁，成就佛寺伽蓝的清净道场，然后呢庄严诸佛菩萨的金身瑞相安住，来护持如来的清净法子能够安心办道，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庄严佛净土。愿我此佛世界如是清净发心见识，愿如来三千大千世界凡见闻觉知于我者，皆悉与我同行，皆悉与我发随喜心、随顺心、随缘、随喜、随顺，来处处庄严佛道场，成就宫殿楼阁，来庄严诸佛菩萨的金身瑞相得安住，来护持诸佛的清净法子能安心办道，来永续诸佛法身慧命，来传承如来清净觉相，来利益有缘众生，悉发清净菩提心，然后呢，延延佛性，流入法身，四圣六凡共成佛正菩提。这才是见佛事的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遍三界满十方的无所求心，这才是真实的功德。讲清楚哦，所以当你在建佛寺呢，买个牌位啦，甚至买个墙壁，还有一些屋檐瓦，然后求一大堆，这些是人天善法，一定有福报，但你真实的佛教不共业，所以呢，师父教给你，那你也呢，拿着钱呢，去买砖头啦，或者买屋瓦，然后呢，念念一大堆，这种都是什么？生熟两相气，这不是佛法所盖出来的，看起来你们认知是佛寺，但诸佛是清净庄严。佛光不会降临呐、不是说他跟你无缘，是你因地不真，果造于躯，是你发心没有清净圆满，当然没有办法感应到叫诸佛的功德，佛怎么会放功动地来住持呢？对不对？有空你也静下心来想这个，然后来点灯。点灯是无上光明，光明不变，点灯就只是消灾解厄，虽是善事，就怕慧命永暗昧。这个点灯哦是大功德，我们有空的时候未来再来聊。今天呢，1、2、3、4、5，今天先讲5个，讲太多你消化不了。但记得哦，师父讲的都是圆满的功德，你听不懂，你就扪心自问，你是不是佛教徒啊？